是特别的美。 叶德娴，幸运是我梦变真，求可以。有时啲嘢唔系话你求就有嘅，如果唔系咁啊，好多人即系懒人包咁坐喺度啊，我想点我求就点会愿望成真呢？你系想去求咧，其实都要求自己啦，求自己嘅努力。你好多嘢预计唔到，结果预计唔到，但系你可以控制到，系做得到嘅，计算得到，估计得到嘅咧，就系自己可以做到几多。做得几多得几多就系咁啦，啲道理就系如此。悭钱嗰时系一个广告，悭得一蚊得一蚊就系咁啦。你悭几多咧唔知嘅有时，总之你每一个嗰个过程一啲位咧，你都尽做啦。有时咧发觉咧啊，点解啲人可以或者有啲人同你收入差唔多，但系人哋可以好似好宽松、好富裕咁样。其实呢个可能即系人哋悭翻嚟嘅，即、就、系、是、小俭由富啊，即、就、系、是、大富就由天。咁由少少即一蚊一蚊咁储起咧，呢个先至系一个致富之道。好啦，时间咧5:1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冬季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相当清凉同埋干燥嘅天气。此外，一道广阔嘅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南偏东约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19度。今日会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到圣诞节假期嘅时候咧，冇咁冻啦，气温会稍微回升。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 望着海一片， 现时温度16度。 满怀倦，好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好汉烟波里。 处境都变，情怀未 似水流年，当年一推出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受落。那时都是梅艳芳一路出道的时候，她那个事业线一路是慢慢直线上升的。每一只歌都带来一个热潮，而为她那个乐坛的地位慢慢提升。似水流年就是其中一个阶段。早晨啦，五点十九分，气温十六度。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怂。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多嚣张。 事去建立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每次一听呢首歌咧，就真系谂起摩天轮。玩一啲什么游戏、刺激游戏咧，最能够可以定心嘅就系坐摩天轮。有啲人可能嫌佢慢，但我又觉得咧，其实慢慢上，因为坐摩天轮嘅好处，你就可以俯瞰，系由高处望下喺你周围嘅景色。咁啊，坐喺树梗系滔滔条条，同你最中意嘅人喺一齐啊！日头有日头的靓，夜晚有夜晚的很美丽的景色。刚才 Eason 陈奕迅的幸运摩天轮，幸福善感。浮世の川に揺られ揺られて船となる誰を乗せるも同じことただ重すぎぬ恋と願いつ沈む こぼれ落ちれば砕け散る儚い命美しきもの儚mono 日本歌曲在香港流行的时候亦都是可能是很多人的即 fans 五轮真功啊，呢一首我哋听惯的为什么生于世间上卢叶薇的为什么就嗰次五轮真功刚才你听的一叶舟 每同歌好似星和月 仙道拉 歌同每两相 我和你啊， 星随月，月随星，我们两个和永远两相衬。每同歌，好似。歌同每永相连，今年先啊，千年真，我哋两个永远一条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身处海外的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表示，将会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说，若果不行动，将会成为一个没有护照和身份的人。又指，重回家乡日后如果要续领特区护照，就必须到中国大使馆，形容和自动送中无疑。他希望透過經歷英國嚴謹和高門檻的政治庇護審批過程，了解當中的複雜和問題，以便向英國政府提供更多便利港人的意見，期望以他的個案引起英國政界上下對香港流亡者的關注。羅冠聰表示，無論身在何方，永遠都不會放棄香港人的身份。身處海外，唯一能夠回報香港的，只有永無休止地向政權前鬥。政府宣布由凌晨開始，過去14日禁止過去14日曾經在英國停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登機來港，包括香港居民。至於已經由英國抵港的人士，即使完成14日檢疫，亦要強制留家多7日，直至抵港後第19或第20日的檢測有結果。即是由英國抵港人士需要在抵港後21日才能夠自由活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在收緊規定下，暫時不會再有載客的航班來港，指政府過去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地方實施禁嚴厲的規定，但由於疫情來勢洶洶，又需要防止英國變種的病毒在香港擴散。陳肇始形容，本港疫情處於最嚴峻、最關鍵時刻，現時的餐飲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防疫措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朝头早起身咧，扭开个台咧，都好随时咧就听到系呢一个节目啊，系香港电台嘅话咧，因为呢个节目咧就系喺呢个第四波疫情之下咧，我哋会有作出呢个策略咧，就四个台联播嘅，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喺五点到六点半钟咧都播呢一个系有关健康资讯，希望人人身体健康嘅清晨上嚟节目啊！今日咧就系、是。22号星期二，咁而而家时间咧5:37。今日呢个时间比起寻日朝好啲啦，温度高少少，现时16度啊，今日最高19度。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光子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莫奈何，是否有因果， 麦迪罗宾的点子冰冰。全球人类是不是都是玩一个点子冰冰的一个游戏咁样啦？我哋梗系系冰啲病毒去拆啦，希望能够捉到佢杀灭佢啊咁样吓。喺呢一年咧，全球人类都受到呢个困扰。咁听见话哦，英国啊变种嘅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咧，咁英国当地嘅当然系即系啲市民啦，应该都系嗰个心情会不一样啦，而首相啦更加都头痕啦。咁而家呢个冠状病毒咧，去到即系而家有4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就禁止英国航班入境。咁啊，首相约翰逊咧就要继续召开呢个紧急嘅内阁会议啦。啊，有咩可以做咧？咁样，咁就佢就明白啦。其他国家对于病毒嘅变种咧系好忧虑，咁啊，病毒系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系亦都强调咧，英国咧都尽力打击，一定要咁讲啦吓。去到而家咧，有50万人咧就完成接种呢个首剂嘅新冠疫苗噶啦。咁咧就一定会去。是想尽这些方法可以控制得到咁样。咁而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的大学的统计呢，现时全球呢是有超过7700万人呢是确诊了这个新型肺炎，哇位数都不少，超过了169万人呢是死亡的。咁世界卫生组织呢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他就说暂时没有这个证据显示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加剧了疾病的严重性。他又认为现时的疫情是未有失控的，当局正在进行检查，确保疫苗是能够应对变种的病毒株。世卫紧急项目技术主任范科霍夫就说，未有迹象表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法已经改变，新发现的变种病毒株只会影响极少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 我变 人都有很多个变身，病毒都好像很聪明一样，咁咪玩下捉伊恩嘅游戏啊！陈慧娴嘅呢首《变变变变变》， 挤逼挤逼挤逼都市太多人，多么多么多么想变太空人，在太空阔阔地舒服的瞓。穿梭机都分分钟会爆亲人，都想漆黑天空里变粒尘，在太空。到处飘，不能送尽。连日垃圾太少不够打，不应要狠。连把斧头劈开恶所救。 陈慧娴嘅边边，我边边边吓咁啊！其实睇翻啲历史咧，我哋人类一路都经历好多唔同年代一啲嘅啊，即系病毒啊，咁而亦都系一段时间去纠缠啊。人類都係幾即困苦，然之後慢慢咧就可以研發啲疫苗啊，咁樣可以咧就係應付到解決咗嘅事件。天花都係其中一個啦嚇。天花細路女嘅時候記得係啊，天花要種牛痘啊，唔種咧就豆皮啊咁樣。天花咧就係由一種咧天花病毒引起嘅人類傳染病，患者咧一般喺染病之後嘅12天內咧就會出現包括咗發燒啊、肌肉頭痛。肌肉痛啦，你又头痛啦，等等呢啲类似好似普通感冒嘅症状。而几日之后咧，口咽部分嘅黏膜咧就会长出一啲红点啊，身体好多嘅地方都会出现一啲皮疹，而面部系居多啦，所以话啊，即系豆皮啊，好多粒粒啊喺个面度。以前细个个就知道嘅感觉就系咁。咁天花病毒咧系有两类嘅。主天花病毒和次天花病毒，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由前者引发的天花又被划分为有4种的形式，典型、恶性、出血型、缓和型，而其中多数未曾接种疫苗的都会出现一些典型的天花的症状。次天花病毒引发的病变程度比起上述4种都要温和，但 是非常罕见的。咁而天花主要系透过空气嘅传播啦，患者嘅呼吸道同即系嗰啲皮肤嗰啲疹嘅分泌物咧，都系带有呢个病毒嘅，所以咧就系避免同近即系佢近距离接触啊，就如果系近嘅话咧，就会有啲危险啊，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好多嘢啊都唔敢面对人哋咁多，有啲嘢要隔住啊咁。嗱，古埃及或者系天花嘅起源地。他们已经死去逾3000年的这个法老拉美西斯5世可能呢就是史上呢第一名的天花病人。咁专家在他的木乃伊身上找到明显的脓泡那些痕迹的。咁早期的印度和中国文献呢都有记载这种疾病。咁随后在漫长的岁月，天花在世界很多个地方展开大流行了。亦都奪取咗無數人類嘅性命，尤其是係小朋友。歷史上咧，有唔少個國家嘅君王同埋著名嘅人物咧，都染過天花。19至20世紀多番嘅防疫行動咧，都減低咗呢個病對群眾嘅威脅。最終，世界衛生組織喺1980年就正式宣布撲滅呢個天花，使佢成為首個喺世上絕跡嘅人類傳染病。所以睇翻下啲历史，哇！呢啲病毒出现嘅时候几耐啊？好多年，好多年，跟住要慢慢研究先至去扑灭。咁睇翻下今日，而家我哋睇呢一个新冠状病毒，暂时都系年零时间。我哋仲要等几多年啊？嗬！不又无需太担心。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 就见，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 好多嘢嘅担忧，其实人生喺唔同嘅阶段啊，任何情况都可能会令到自己好担忧。但系咧，亦都要用一个乐观嘅心情去面对一啲好似似乎系冇乜希望嘅嘢。但系咧，即系人定胜天啊嘛，我成日记得呢啲说话。咁啊，头先所谓嘅唔好咁担忧咧，就系当你越担忧嘅时候，其实日子都系咁过。你就系唯有系积极面对，谂下点样咧。而家我哋成日话要卫生啊。要做晒呢个防疫嘅措施啊，又唔好去咁多街啊，就唔好咁人多嘅地方啊，又要戴晒口罩啊，咁样，咁同人嘅真係原来要保持一啲嘅距离。以前呢就话人与人之间做朋友呢，就有时呢唔好去到超越一啲界线，其实就讲嗰种个关系。咁但系而家咧就直情系人与人之间嗰个唔系关系啦，系因为嗰个卫生啊，嗰、那个惊住病毒嘅传染而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原来系嘅，喺呢一方面同埋一个即系人际关系咧，都系保持一个定位一个距离咧，咁样咧就会好啲系嘛？喺当中其实都有好多个学问喺度。早晨时间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四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嘅假期咧，气温会稍为回升嘅。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概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现时嘅温度系16度，相对湿度64%啊。 早晨，我是沈祖耀。我通常朝早都好早起身，大约5:09到啦。起咗身之后咧，我就会跑步大约半个小时，然之后咧，我就会喺我草地嗰度咧做30下掌上压、40下 sit up。咁咧，我就觉得全日咧嗰、那个人都好似好轻松咁样，同埋咧亦都充满咗活力。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一阵间六点新闻后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系崔博士会继续讲前列腺癌嘅问题啊。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骤晴骤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西。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系2020年12月22号星期二，农历系11月初八啊。现时嘅时间咧系6点09分啊。今朝早咧比寻日朝咧就好少少啦。咁啊，琴日朝呢个时间咧都系14度啊嘛。咁啊，今朝早翻嚟16，而家刚刚转咗15度。冬季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相当清凉同埋干燥嘅天气嘅。此外咧，有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胡志明市至东南偏东约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最高温度是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四的时候，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的假期气温会稍微回升的。现时的温度就是15度，相对湿度就是 64%。好了，开始我们这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二朝早呢个时间啦，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啊，又继续咧，我哋咧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咧，一路讲紧嘅话题咧都系前列腺病变，而之后再有唔同嘅一啲嘅类别嘅症状嘅话题啦。 冇错啦， 我哋已经开咗前列腺癌嘅第一集，就上次讲咗啦，今次会继续，但系未继续讲嘅时候咧，我又先同阿崔博士咧倾一啲，其实喺我哋节目里边讲过嘅嘢嚟嘅，但我就喺啲报纸嘅专栏里边咧睇到，同埋咧有一次行街嘅时候咧，我见到贴到街招添，嗰个咧就讲紧嘅话咧，饮普洱茶咧就可以咧医治新冠病毒，然之后咧佢就提咗个人名，就系崔博士你啊，咁所以我先至觉得更加要去睇清楚，然之后翻嚟呢个时候咧就同阿崔博士你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咧呢啲系消息嘅嘢咧系一定要正确啊，而家系出自其他人嘅手，将你讲过嘅嘢转载，但系个内容又唔同喎。其实即系实际上佢所讲嘅同当日我哋喺个节目讲系唔同喎，吓。 对啦，其实记得好几个月前啦，我谂大约系七月度咧，当呢段咁嘅炒作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咧，咁我哋已经咧作出咗澄清噶啦。 嗯， 普洱茶固然有益，但系咧唔系话佢可以预防或者咧治疗到新冠肺炎嘅，呢点大家要好清楚。 嗯， 咁饮普洱茶冇坏。咁但係咧， 就唔好以為咧飲咗就唔會有新冠肺炎，呢個係最重要嘅。 冇錯。 嗱，逢係呢啲咁嘅炒作啊，網上呢啲咁嘅消息啊，而家多的是。 我哋嘅手機一日都收好多啊！ 冇錯啦，大家一定咧要做一啲驗證啦，所謂 fact check 啦，然之後先做相信。 係啊，最緊要做一個智者啊！咁講翻飲普洱茶咧，我覺得喺中秋節食月餅嘅時候，哇，食到好滯咧，飲翻杯普洱茶就好舒服，有消滯嘅感覺咁樣。 唔係淨係中秋節啊，平時朝頭早我有時去飲茶啊，食咗嗰啲油膩嘢咧，真係飲普洱茶係好舒服嘅。 係叫做阿婆茶，穩穩陣陣啊嘛。好啦，我哋穩穩陣陣咧，就係健康都要真係穩穩陣陣啦。咁呢個咧就需要我哋一啲嘅時間，我哋肯做咧，先至帶俾自己健康。咁我哋继续啦，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呢个口号咧就十四个字嘅，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就讲前列腺病变之前列腺癌嘅第二集啦吓， 冇错啦。 咁上次讲咗点解会有呢个前列腺癌一啲嘅原因啊嗰啲啦吓。 嗱，我哋一路做呢啲论述咧，都系根据咧。我自己早前同埋阿程建华教授啊，大家合著一本叫做《癌病中西解码上下篇》。喺下篇入边，我哋讲过前列腺癌嘅。另外仲有咧，阿程教授咧，佢自己编著咗一套咧，叫《中西论治十大癌症杀手》，其中嘅前列腺癌啊，入边咧嘅资料都系咧我哋引述嚟用嘅。 系。就再重温一下咁樣啦，永遠都係，因為我哋唔會記得咁多噶嘛，好似賣廣告式咁，你要成日提一下先知道嚇點樣做啊。 温故知新啊， 係啦，冇錯。 雖然話故啫，但係我都會一路咧就有啲資料咧係更新咗嘅。 係。咁前列腺癌嗰啲嘅臨床表現有分有邊一啲咧嚇？ 係啦，咁有早期嘅表現先啦。有所謂三毛嘅特點嘅。 三毛邊三毛咧？ 第一，冇任何自覺症狀嘅，你自己唔覺得嘅。最慘癌症都好多都係咁嘅，開頭唔會有咩特別症狀。第二咧，你做臨床檢查嘅時候咧，係喺早期嘅時候咧冇異常發現嘅。唔係話去驗下身就可以發現到嘅。第三咧，做一種前列腺癌嘅檢查叫做直腸子檢啊，亦都揾唔到異常嘅。 係。 咁呢個就叫三毛嘅特點啦。 喂，咁崔博士啊，如果到病發嘅時候，又會有啲咩嘅表現，我哋可以感覺到睇到嘅咧？ 嗱，我哋講緊嗰啲典型嘅臨床表現啦。咁包括咩咧？當腫瘤咧增大到一定程度，壓迫住你嘅尿道嘅時候咧，咁你個膀胱頸受壓就好似塞住咗咁啦，咁你就出現排尿嘅障礙啦。咁時時咧覺得尿頻啦，夜尿又多咗啦，但係咧一次又屙唔曬，尿流又變細，又變慢，或者咧屙歪咗，甚至分叉嘅，逐少逐少咁出嚟。咁所以屙督尿咧就需要比較長啲嘅時間啦。就算屙完咧，都好似未屙清咁樣，有時咧會覺得尿駐留嘅，即係好似有啲尿咧留咗喺入邊咁樣嘅。 但又出唔到嚟啊！ 係啊，都幾辛苦嘅。如果你合併有感染咧，譬如細菌感染嗰啲咧，你可以出現尿頻啊、尿急啊、尿痛啊、排尿困難等等呢啲症狀嘅。再嚴重啲咧，就可能會有血尿啦，或者咧射精有血啦。 哇，其實就聽落都幾恐怖噶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要保持你嘅身體健康。你發現小便有困難，我成日都記住啊，崔博士講話小便有困難咧，異常嘅時候就一定要留意啦。咁啊，加上咧同阿林思維做嘅時候咧，佢亦都有講到呢個前列腺病變嘅問題嘛，都係有咁樣提醒大家嘅嚇。 係啦， 另外一啲嘅症狀咧，係咪都會轉移嘅啦嚇？ 啊，逢系癌症咧，我哋最怕佢转移啊嘛，出现转移嘅时候咧，就有症状噶啦。当肿瘤侵犯呢个膀胱同埋直肠间隙，即系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你会出现腰痛啦、背痛啦，或者坐骨神经痛咁样，睾丸痛啦，同埋射精痛等等嘅。呢啲痛咧就一路咧向住会阴部或者直肠部分咧放射嘅。有时咧都痛得几犀利嘅。到佢侵犯到直腸嘅時候咧，甚至出現咧大便都會有困難嘅啦。 哇！一講起話即係轉移嘅時候，如果又話即係腰酸背痛嗰啲，我覺得可能有啲位咧都會或者擴散得好快，哇！周圍轉嚟轉去，令到你即係成身都骨痛咁個 嗬。你又講得好啊！因為前列腺癌咧最容易出現咧係骨轉移啊。轉移到去啲骨嘅時候咧，就引起咧轉移部位嗰啲痛啦。通常常見嘅部位咧，會包括咧。你條脊柱啦，脊骨啦，髋骨啦，肋骨啦，同埋咧肩胛骨等等嘅。大約有60%嘅晚期患者咧都會發生骨痛嘅。 咁通常嗰啲位置咧，会系边一啲位置嘅骨系痛嘅咧？ 嗱，骨痛咧，其实可以局限于身体某一个特定位置嘅。 嗯。 啊，咁亦都可以咧，系腰部啊、底部即系 pat pat 位嗰啲地方啦、臀部啦、啊同埋髋部嘅骨盤嗰啲地方咧，都會痛嘅。 係啊，哇！我喺度想像緊，成日都游走喺啲骨嗰度，對啲骨有咩影響嘅咧？嚇！ 啊，仲有啊，如果話腫瘤侵犯到，令到啲骨質明顯變脆啊，或者骨質減少咗咧，好可能咧就會發生一啲病理性骨折啦，即係斷骨啦。伴有咧脊柱轉移嘅晚期前列腺癌咧，如果脊柱骨折或者腫瘤侵犯到脊髓咧，甚至可以導致到神經受壓。然之後咧引起癱瘓嘅， 哇！嗰、那個影響都好緊要嚇。嗱、啊，除咗或者轉移嘅骨之外，又會轉移去啲咩位咧？ 通常就淋巴結啦，跟住局部或者全身嘅淋巴結咧就會腫大咗嘅，兩隻腳咧好多時候出現水腫啦。有二分一到三分之二嘅患者咧喺第一次去揾醫生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咗呢種淋巴結轉移嘅啦。 嗯， 咁仲有一種轉移咧，去到膀胱底部或者咧盆腔嘅淋巴結有廣泛轉移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咧單側或者雙側嘅輸尿管咧係受壓阻塞咗嘅。 嗯， 咁即係屙尿又有困難啦。輸尿管阻塞嘅症狀同埋體徵咧，包括就係少尿嘅啦。咁如果兩邊都塞曬就冇尿啦。咁啊，腰背痛啊，惡心嘔吐啊，呢啲甚至感染咧，全身症狀都會出嚟噶啦。 哇！如果嚴重嘅再擴散去多啲嘅位置，引致到如果全身都痛嘅，係咪都有咁樣嘅情況㗎？ 哦，當然啦，去到後期好後期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全身嘅症狀啦。 嗯， 個人咧就越嚟越瘦啦，冇曬力啦，有啲進行性嘅貧血啦。啊，越嚟越皮黃骨瘦、白曬曬咁啊！ 嗯， 咁啊，惡病質啦，同埋咧肝腎功能咧都會出現衰竭啦。 係 啊，對於晚期進展期，即係一路惡化落去嗰啲前列腺癌咧，就個人咧真係好攰，體重嚓嚓聲減輕啦，全身痛呢啲症狀啦。咁由於咧呢個痛嚴重影響咗佢嘅日常生活啦，譬如飲食啊、瞓覺啊、精神啊，都係咧受影響。所以等於一個長期慢性的折磨嘅，咁、導致全身日漸一路越嚟越虛弱，冇曬力，貧血越嚟越嚴重，咁就係呢啲啦，叫惡病質啦。 係啦，嗱，睇到咁樣嘅時候咧，就覺得好真係好淒涼、好慘。嗱，好多時咧，嗱，就唔好姓賴話啊，唔知咩表現，自己平時把關做得好，你即係健康，你要照顧到自己好先得噶，起碼都減少嘅情況出現，係咪啊？即係一有咩問題，就快啲去睇醫生先，嗬。 自己對自己身體一定要負責。 係啊，好啦，嗱，呢啲嘅資料咧，就一定要俾大家知道啦，有個警覺性啦。咁啊，聽咗好似係即係有啲唔開心噶啦。我哋又有啲古仔可以係咪可以調劑一下？ 開心翻下。 係啦，冇錯。嗱，呢排咧你都好興係同我哋分享一啲網上嘅笑話噶。咁今日係咪有呢啲咧 嚇？嗱，我哋話咧，男士如果有前列腺癌咧，如果能夠及時發現，而且及時接受適當嘅治療同埋跟進咧，相信就保住條命嘅。 係。 我就睇過一個網上嘅笑話，就令到一個男士咧就死得不明不白嘅喎。 咦？係咩咧嚇？ 嗱，話説咧有對夫婦。咁啊，晚年得子，咁啊，梗系好开心啦，系咪？ 系啊，系啊。 嗱，睇住个 B B 咧，一日一日大，本来就好开心嘅。 嗯。 但系咧，过咗好多个月，可能岁几啦，个 B B 咧都仲未识讲嘢。 系，咁好担心。 系啦，咁人哋嗰啲 B B 一岁半岁都可能咧牙牙学语噶啦嘛。 系啊，系啊。 佢呢个仲未讲嘢，咁有一日，啊，呢个 B B 突然间开口咧讲嘢，就叫声爷爷。 爷爷爷呢 个嘛，系啦啊，点知咧？第一个爷爷就过咗身喎。吓，系啦，嗱又过咗一阵，嗰、那个细路仔咧又开口叫嫲嫲。 嫲嫲 啊，点知第日嫲嫲都死埋。 吓， 系啦，咁啊成家都好惊啦。 系咯，点解会咁样样嘅？ 唔知道下一次佢叫边个噶嘛？系咪？ 好似开口中咁样。 系啊，啊点知真系过咗冇几多日。这个 BB 又开口叫声爸爸。那 爸爸会不会很害怕呢？ 真的非常担心了。 是。 整晚不敢睡。 是。 怕着一睡了第二天自己不懂起身。 即是一睡不起就糟了。 是啦。啊怎知道了第二天爸爸没死。反而呢隔离那个老李就挂了老衬。 啊咦，个故事嘅玄机，大家都明啦，嗬？ 大家都应该明啦，边个系爸爸？ 即系原来死咗个咧，就真系爸爸嚟嘅。咁你 本来佢嗌嗰个爸爸咧，就唔系爸爸。 嗱，呢个就系笑话一则嚟嘅啫。所以做爷爷嫲嫲嗰啲，大家唔使担心。 嗯。 不过咧，要提提大家啦，反而咧要小心防疫啦，就唔好俾自己个名同新冠肺炎挂咗勾，咁就弊家伙啦。 啱嘅，其实讲咁多嘢咧，都系提醒大家，我哋要小心防疫，小心照顾好自己，唔好有抗疫疲劳。呢、這、一个咧，就算疲劳咧都要做嘅，希望能够真系有曙光嘅一日，嗬。 一定会有。 听完笑话啦，除咗系听笑话令到自己人开朗之外咧，食物都好重要嘅。有啲咩食系改善到呢个嘅健康咧？吓， 我哋介绍一条双耳荞麦粥。够一人量嘅， 系 嗱个材料有咩咧？白贝木耳咁就十克，黑木耳就即系云耳啦，又系十克，荞麦30克。再讲一次，白贝木耳同埋黑木耳即系云耳各十克，荞麦30克。 嗱，材料齐晒，咁点整咧？崔博士， 嗱，材料洗净佢啦，啲白贝木耳同埋云耳咧，用开水浸一浸佢。咁有啲地方发唔开嘅硬嗰啲咧，就唔开噶啦。咁啊，荞麦浸过嘢，浸到佢软身，用五碗水左右。用猛火煲滚所有嘅材料，然之后收慢个火，煲到啲荞麦开花，绵晒啦，咁调味就食得噶咯噃。 嗯，咁呢次又用白贝木耳同埋呢个黑木耳，嗰、那个好处系点样啊？ 嗱，白贝木耳咧可以驱风行气、散瘀止痛；云耳咧能够咧滋阴润肺同埋养胃啊，凉血止血。荞麦咧佢系凉性嘅，佢能够咧健胃消食、益气止汗啊。三樣夾埋咧，就有助於預防前列腺癌，令到咧呢個癌症發生嘅機會低啲。 嗯， 咁同埋咧，成個粥咧都可以驅風行氣、散瘀健胃。 係，咁呢啲即係平時我哋煲下保健粥咁樣咯。 男女都食得嘅，其實。 係啊 ，OK， 好啊，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下個星期咧就會繼續講係邊一個角度嘅咧嚇。 下星期咧，我哋就講前列腺癌嘅。怎樣診斷啦？ 嗯，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啦。大家咧可以隨時上網重温翻呢一集，可以上香港電台網頁www.rthk.hk 香港電台。咁啊，都要講預祝聖誕快樂嘅。雖然今年嘅聖誕就大家心情可能麻麻地， 係啦， 但係都可以用另一個方法令自己開心嘅， 喺屋企過一個。真真正正的平安夜啦， 系啦，咁啊买啲礼物咧，就系摆喺圣诞树下，然之后就系同屋企人一起拆礼物，一起倾下偈咁样咯，温温馨馨咁啊。 呢个平安咧，唔单止话净系嗰晚平安，我哋希望大家咧一路落去咧，喺新冠肺炎嘅影响之下，都会咧平平安安。 系好嘅，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再见，拜拜。 好，拜拜。 So that we call him names. They never let poor Rudolph they say. He was made of snow, but the children know how he came to life one day.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magic in that old silk hat they found. For when they placed it on his head, he began to dance around. Frosty the snowman was alive as he could be. And the children say he could laugh and play just the same as you and me. Snowman knew the sun was hot that day, so he said, let's run and we'll have some fun now before I melt away. Down to the village with a broomstick in his hand, running here and there all around the square, saying, catch me if you can. He led them down the streets of town, right to the traffic cop, and they only paused the moment. Thumpity thump thump, look at Frosty go. Thumpity thump thump, thumpity thump thump, over the hills of snow. Yeah. 好啦，因为圣诞期间咧，圣诞歌咧经常都听到啦，咁啊来自咧就系 All for One 嘅两首 Melody 嘅圣诞歌曲啊。 朝早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听日翻嚟咧，星期三咧会有雷洪德博士讲下运动啊，改善脊柱健康嘅。现时温度15度，今日最高19度。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多个国家禁止英国航班入境。首相约翰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之后举行记者会。约翰逊表示，明白其他国家对病毒变种感到忧虑，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强调英国正系尽力打击。又指至今已经有500,000人完成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对于法国暂停和英国的陆上货物运输，约翰逊表示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两人都明白对方的立场，期望在几个钟内制定重开边境的解决方法。他表示英国大部分食品和药物供应未受影响，英国早已就类似的情况制定应变计划。政府宣布由凌晨开始禁止过去14日曾经在英国停留超过2小时的人士登机来港，包括香港居民。至于已经由英国抵港的人士，即使完成14日检疫，亦要强制留家多7日，直至抵港之后第19或者第20日的检测有结果，即是由英国抵港人士需要在抵港之后21日才能够自由活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在收緊規定下，暫時不會再有載客的航班來港，指政府過去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地區實施禁嚴厲的規定，但由於疫情來勢洶洶，又需要防止英國變種的病毒在香港擴散。陳肇始形容，本港疫情處於最嚴峻、最關鍵時刻，現時的餐飲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防疫措施會維持至下個月6號。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注射，他呼吁美国民众注射疫苗无需感到忧虑，但同时仍然需要戴上口罩。